千世界，小小环球，话里话外新闻书场，走着。天寒地冻，刮大风，还有落叶乱纷纷。少小离家乡愁深，一日夫妻百日恩。啊，这个，哎，这就是天一凉，很多的离人。什么叫离人呢？就是远离家乡在外打工之人，格外的思念家里的乡亲父老。啊，咱孩儿啊，咱爸咱妈还有咱大嫂。对，呵呵，对对对，这个是很能够理解体会到的心情。啊，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未改鬓毛衰，你看怀念家乡啊。对了，百般生意好做啊，做生意，对了，发展经济，哎，也是给自己啊创造更加啊这个美满的生活。生意好做吗？相对而言吧，啊，看市场环境啊，哎，这个当然也是自己得努力，生意百般好做啊，唯有独报难说。那位说，这就是您这行啊，是是是，其实哪行都有它的难处，何况是读报呢？啊，读报算是一行，哎，361行，哎，嗨，出场不用敲锣，你看，为什么读报难说呢？人家唱戏的这一出场啊，台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台敲锣了，锣鼓场来了啊！你看咱们这儿呢，出场不用敲锣，是直播间里端坐，就一个人就在直播间里对着话筒说。对了，一周五天直播，聊天室里人多，这个得多说一句。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， 用这个就能收听北京电台全频率的节目，包括读报。读报是怎么个意思呢？就是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啊，简称读报，全称呢话里话外。我是主持人李欣，欢迎您啊。这个聊天室呢，哎，聊天室就跟刚才我说那个听听啊，音频客户端也叫 APP， 您下载那个，把它搁在手机上，打开了之后您进去，在这个周一到周五咱们这个读报节目直播的时候，哎，您一点那聊天室是本儿就进去了。啊，就是听听上头有一个话里话外读报的虚拟的聊天室，哎，合适您大家伙进来，一边听着立新读报，一边是互动交流，所以聊天室里人多，我希望人多啊，人也确实挺多的，哈哈。对了，但是人人有座啊，对对对，这必须的，终日奔波只为饥。就是那个饥渴饥饿那个饥啊，就是首先啊，这人找工作社会上啊，他首先得顾着温饱，终日奔波只为饥，才得一饱便思衣。说这人呢，他的这个对于这个哎自己人生的规划设计，他是从低往高走的啊，这是个规律啊，这是个马斯洛学说啊，是啊，哎，对了，先是顾着这个把肚子填饱啊，这个温饱，哎，这得有，哎，多咱吃上饱饭了，就想着这个衣服是不是啊再添置添置啊，啊，穿的再暖和点啊。你看，且喜衣食皆得体，有吃有喝还有穿，盼望迎娶美娇妻， 啊，想着成家似的。哎，对了，娶得娇妻生贵子，哎，太好了。又恨门前车马稀，香车宝马都备妥，无钱无势，怕人欺啊。做个买卖他嫌小，客人埋怨他生气，借问何时才如意，是只有看淡名和利。说说这话很容易啊，这个要想做到多努力。嘿嘿，对了，看淡名和利呀，不是说啊这人呐就是啊佛家所言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，那行了啊，您这个不食人间火是吧，啊您是孙悟空啊，嗨，这还找辙呢，就说这个不现实啊，咱们这个对自己的生活美好的愿景，希望把生活搞得好一点啊，这个家庭美满啊，生活各方面满意，生意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开展的挺好，很富足，这是人之常情。但是呢就说呀，能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和愿望，这个呢也是看环境个人努力，不能啊好高骛远，还得脚踏实地啊。你看看这个今天啊不是直播的啊，跟您说一声，咱们这节目啊今儿是录播，录播呢主要是给各位讲新闻故事，不过这一开始还是有些生活方面的提示跟您念叨念叨。首先啊，这是北京晚报说的，咱们这个市里头啊考虑这个大家这停车确实有需要，尤其是这医院周边，尤其是大医院周边，尤其是三甲大医院周边，他来看病的人多呀，啊是希望能这个腿着去呀，坐公交地铁，但是那不是有老人家吗，有孕妇小孩啊，所以说呢全市啊，这说了啊，大医院周边试点预约共享停车，北京交通 APP 啊道路停车功能里头您能找着车位查询呐、啊、什么什么之类的这方面的信息，打开看一看。您就说眼下吧，这天一凉啊，寒风刺骨，这个有些个啊大桥底下呀、啊、什么广场啊周边啊胡同口啊或者商业区内有那个流浪乞讨人员，哎，这可是受了罪了。所以民政呢，民政系统就是下发通知了啊，这个要开展这个救助行动，也包括呀这个养老机构啊，这个对这些个啊需要帮助的老年人，鼓励老年餐桌提供这方面的啊对这个有困难的人送餐服务。你想这天这么冷，嘿，热气腾腾，来碗热汤面，嘿，再搁点醋，再来瓣蒜，哎，嗨，就说呀，他心里踏实啊。你看啊，你包括那个道边上，赶到这天也得修理修理，道边上有那个吗，就那道边上那个树啊什么之类的，我还真发现了这个啊，人家这个有关部门开始哎给您剪除这个行走的烦恼啊，就那个树杈什么的也不是挺长啊，那小树杈那风一刮掉下来了，回头呢碍您的事儿啊，也怕把谁刮着，你看想得很细致，那必须的啊。你包括那个电动车上楼，说这不行啊，这不许可。对了，主要是电动车不让上楼，主要是那电池不能上楼，可是呢楼底下得给这个人家这个居民百姓准备好充电的这个设备，充电设备得抓紧装上。人这个晚报报道这个事情又一次提醒了，哎，这得抓紧。最后呢给各位提供一个冬日旅游的好去处，北京啊法源寺边上九条胡同进行改造，恢复这个京味街巷。一说旅游咱也不一定非得北海啊什刹海颐和园，哎，带着小胡同里转转，当然您别打扰人家街坊休息。给大家讲一个上当受骗的故事。可能有朋友会说您讲点别的行吗，这上当受骗这哎。 虽说是这故事啊，肯定您听了之后不会太舒服。对，但是呢，它有一定的警示作用。啊，是这种事儿，咱碰不上。啊，对，这是一大姑娘，年轻姑娘碰的事情。但是其他类的，就这个骗局也未准，您生活当中就一定碰不上。啊，这个事情其实也不新鲜。之前咱们节目类似的也跟各位说过，啊，这回干嘛又说一类似的故事呢？没有完全相同的受骗上当的啊，这个统一的模式，那是看着是相似，但是这过程，哎呀，让人格外的感慨。这年轻姑娘。你说他这个心里头，他究竟是怎么想的？哎，那不是那位说姑娘怎么了？这个事情发生在浙江杭州。说这个地方啊，有一位年轻的姑娘，这个咱就不说她本名了。人家报纸报道的时候用的是化名晶晶。哎。晶晶姑娘，她是在当地一家化妆品公司上班。这些年啊，这晶晶姑娘啊，真是兢兢业业，啊，想着就是省吃俭用，啊，这个做这个化妆品的生意，她还不是老板，她是给老板打工的。你挣这钱呢，反正你多是也，她也多不到哪儿去，少呢，她也不少。对于晶晶来说呢，她这个，这个日子过得仔细呀，啊，你这个除了租了房啦，啊，正常的一些个什么通勤呐，这个食宿啊，这些个啊，包括租房，它有租金呐，哎，这些个之外呢，她尽量的没有额外的花销，所以这些年啊，算是攒了点钱，啊，攒点钱呢，这个有一部分就给寄回家里了。给爸爸妈妈，哎呦，孩子这就觉得这姑娘孝顺啊，懂事，而且这个工作很卖力气。那这样的话，你将来她有前景、有前途啊。但是呢，工作之余啊，这晶晶姑娘也合计，你说就这个，这玩意儿也是，当然这行也不能叫吃青春饭吧。那至少这还是个，应该是挺拼体力的活儿。啊，推销啊，这个化妆品是吧？哎，这个那个，他得给有客户啊，什么各种资源、人脉关系，他都得有。这个你是干个3年5载这行，干个10年8年凑合，这能干一辈子吗？干到退休啊？那我要是在这个行业里面再扑腾一段时间，积累了一些经验，啊，这我应该也可以自己自立门户啊。那再怎么说吧，反正老是觉着这钱啊，他攒那钱其实不少啊。这个租房，而且自己呢还买了一辆代步车，机动车啊。对了，但是呢，他觉得就是看人家那个，因为到他这公司里头，有时候来这个什么选化妆品的，有的都是有钱人啊，那个就觉得消费水平挺高的。晶晶姑娘也合计。也纠结说这我多怎能到这份儿上啊？我就到不了这份儿上，是我也不追求说，哎呦，这一定得大富大贵什么什么之类的。看有那个啊，年轻的那个啊，她那个什么闺蜜啊、姐们聊天也是，哟，你看万一我要是哪天碰上一大老板、大财主，我嫁了他，哎，我嫁入豪门，我这就嘿陡然而富啊！讲话这叫捷径。晶晶姑娘也不完全这么想，最好。他那意思啊，追求完美，找一个如意郎君，这人有才，有钱，那位说财就是钱，不是，才是才华的才，这才华指的是什么呢？你有创业的本事，也不是说就是家里头有，哟呵，金山银山，躺着花都花不完，结果呢，这位，啊，整个就是一个。过去那个旧社会讲话，地主家的孩子什么也不懂，什么也不会，不学无术，少爷秧子，那不行。 晶晶说了啊，虽然现在这个跟过去不一样，但是也有那有钱人家的孩子，哎呀，和一天到晚就知道花钱。这种人晶晶看不上。哎，最好你是有一定的家里的家底儿，有实力。哎，那么另外呢，你自己还是勤奋肯干。这样的话呢，哎，夫妻之间相得益彰，一块儿创业，哎，共同来追求自己更加美好的人生，实现人生价值。晶晶为自己设计的是这么一个很完美的未来的情感、家庭、婚姻生活。他脑子里面就有这么一概念，老是想。当然这种情况下呢，他也耽误他那个搞对象。人家也不是没给他介绍过啊，这个你试试吧，你跟他见见啊，这是大学的这个助教，哎呦，大学助教是学问是够了，但是这收入可能也还跟我就差不多。哎，这个你看，这个机关的机关干部，哦，机关干部啊，对对对，这个年轻有为，据说还能再往上再提升提升，你看看吧。哎呦，机关干部是这挺好的，公务员是吧，这个很多方面有保证，但是可能挣的钱肯定公务员那肯定弄不好还没我多呢吧。他这挑三挑四的，这么一来呢，自己这个婚姻上这个感情这事儿就耽误了。生活当中也不是没有对他有好感，或者他对人家也感觉不错的啊，这个年轻的男士。但是呢，只要是一想到就他脑子里面这个未来的这个如意郎君呐，生活图景啊，生活的这个叫愿景吧，生活愿景啊，家里面得有点财力。本人呢，哎，这应该是这个人还别是老是靠着老家的这个财富，自己有创业能力。哎，这个人有财有钱，有财有钱的最好是这种，他老拿这个当个理想目标。所以他生活当中呢，你看这个，哎呀，这差点，看那个，哎呦，好像不够条件，这事就耽误了。好在晶晶觉得自个儿年轻，不着急，慢慢找，早晚我得找着我这个如意的郎君。嘿，怎么就那么寸，怎么就那么巧，哎，这天上还真掉下馅饼来了，没让这个晶晶姑娘啊这纠结多长时间，她还真没太为这事儿发愁，她相信早晚能碰上。哎，这你瞧，真让她碰上了。哦，好家伙，这个哈，这还真是啊，这寸劲儿吧，哈，对，也不能叫寸劲儿。这晶晶啊，他是不是有他有辆车吗？他平常在这个谁呀、啊？这个化妆品公司上班。哎，这上班时间是相对固定的。他呢就顺带手用这手机 APP 啊，他给自己注册了一个顺风车。晶晶是怎么想的？哎，我至少如果说啊，我下班正好我这块是商业区。很多的公司啊，什么什么白领，他们下班，大伙儿一看，那我要下班可能晚了，我要不然我叫辆车吧。顺风车呢，比那个专门的那个什么专车呀、快车之类的要便宜，划算，还能拼车，都是年轻人，车上哎，大伙儿聊聊天还挺好，挺乐呵啊。这么着的话呢，我这一趟呢，我至少把今天上班我这油钱给挣回来。晶晶过日子仔细。其实这姑娘本身不错啊，也是挺懂这个道理的啊，生活当中呢人家也是知道怎么安排自己的生活，管理得很好。但是她这姑娘嘛，姑娘的心事，哎，就她这个内心深处的这个想法，她可没平常也没跟太多的人说过，就是希望找一个有才双才式的人才。嗯，这顺风车给他坐了没了。说那天下班啊，这拿这顺风车一看，哟哈，还真有约单的啊，人家有这个，说是正好顺风车就是我从这儿走我回家，你呢觉着我这趟线对你来说合适，你也是走这趟线， 路这个道路路径差不太多，顺风车，你就搭个车，给点钱就行。有一位约车的，那行了，到时候约好了时间地点，啊，这个晶晶姑娘收拾完了，打这楼里头下来，把这车开到那个地方去。那边那位来了，就他这是这个约他顺风车这客人一拉门，噌，晶晶从这个后视镜里一看，哟呵，来了，哦，他这个顺风车这客人不是。他这个心里头啊，心心念念的那个理想愿景那位来了，谁呀？陈希生。嗯，你等会儿，这位叫什么？这位姓陈啊，因为人家按着那个接单那个名字一看，男士，姓陈啊，陈希生。谁牺牲了？牺牲干嘛呀？他们南方人啊，说话这个他的这个带点口音啊，陈希生。哦。就是陈先生啊，嗨，这姓陈是一位男士，小伙子长得也还不错，关键是浑身上下，哎呀，晶晶，他在化妆品公司工作，他是个内行姑娘，说实话，看这服饰都是内行，哎，那一眼上去，这什么牌子？这个是外单的，嗯，外单的啊，这高仿的。哎呦，这真的，嘿，哎呦，这家伙，呦，这原单的，嘿，哎呀，这嘿，太棒了！门清一看这小伙子，就叫他这顺风车这位，哎呀，浑身上下都是名牌，嘿，肯德基的帽子啊，麦当劳的鞋，吉野家的褂子，行了，那说行了啊，对，按说这个应该也算是名牌，我没别的意思啊，哎，这些买卖都是名牌，嗯，当然人家因为我也不知道这小伙子到底穿的是什么啊，反正就觉得是穿的很好，言谈举止谈吐很非常的文雅，啊，这个跟这个晶晶姑娘聊天，这就算认识了，打那次起，俩人互相加了微信。有了这个联系方式了，这就不断的哎呦发微信，因为晶晶对这小伙子对这小陈儿印象也特别好，啊，这么一来二去这么一聊，哟，晶晶这才知道，哟，这感觉这主家里面还真不错，啊，家里面是做建筑行业的，盖楼的，写字楼、住宅小区都是他们家，他负责，这个是。小陈的父亲，哎呀，这钱就那挣了，嗨了去了，嗨了，海了去了，海了去了，挣钱海了去了。嘿，小陈说了，就是我爸爸啊，这个搞建筑行业的，你别的不说，他那一根皮带就够咱们买半套房。哎，那也太贵了啊！听说真有那种皮带，系上之后，哟，老显身份了。哎呦，搞建筑的，哎，嘿嘿，对，就是家里有钱。但是呢，小陈说了，我呀自主创业。哎，他经常跟晶晶说的，你继承家业不如靠自己。我现在也是自己开公司，手下90多人，我的年收入8位数，多少？晶晶一听啊，八位，你等会儿啊，个十百千万，十万百万，千万啊啊！嗨，小陈说这不叫事儿啊，这就是刚刚起步，是不是？我的理想那就是啊，自主创业。哎，我是一个有理想的人。哎呦，晶晶心话说罢了，此生就是他了。当然这个呢也不能说他就直接就是看人家的财富，没说嘛，晶晶希望找到的双才人物，本人有这种才干，有创业能力，家里面有家底儿，啊，他是看着这个小陈合适啊，小陈呢对晶晶也不错，啊，三天两头的咱一块吃饭去吧，啊，我请你出去吃饭怎么着，哎，俩人经常交往，这样的话呢，基本上算是确定了恋爱的关系。恋爱关系确定之后，没过多久，小陈跟晶晶，哎呀，面前就愁眉不展呐。 长吁短叹，是唉声叹气，唉，我好悔也。啊，那说那他这个那应该是捉放曹的陈宫，不是文昭关的伍子胥，也不是四郎探母的杨艳辉，小陈说都差不太多，都是仇啊，我是碰上坎儿了，哎呀，我事业的瓶颈期呀。晶晶说你怎么了？哎呀，这不是有疫情吗？我的生意受到影响啊。哎呦，你说这个，当然我是不会趴下的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哪里倒下的我就在哪儿躺着。哎，那你就别起来了。不是，我就说我得振奋，我得振作精神，重打锣鼓另开张再出发。哦，但是呢，哎，我好嚯，行，就那个晶晶说您就别那个叫板了，我就说你不是你需要什么，我需要钱呢。不是您那八位数呢？嗨，你看这不都赔进去了吗？哦，哎呦，那这太不容易了。晶晶一想，咱不看眼前，看未来。哎，我看好你，是不是？我看好你将来的这个前景。眼前这钱不叫事儿啊，郎君，你没有，我有啊。这就开始给这个他这陈郎，就开始给他输血，俩人血型能对得上，不是真输血，给他钱让你做生意做买卖。在那之后啊，哎，晶晶就发现一个现象，多子啊，他给这位陈郎啊，这小陈给就是跟他说，你看你我这个没钱了啊，行我给你，给他钱。没过多久，只要是给了他钱之后，没过多久再见这陈郎，哎，又添了个新的名牌的包，哎，再给他点钱，哟，又是一双名牌鞋，哎呀，很快就有那名牌皮带了，啊，值半套房那个，啊，嗨，别提那个，就说呀，哎，晶晶还挺奇怪，说，不是你这个是拿我的钱买的，不，那怎么能呢？亲爱的，你给我这钱是我创业的，我一分钱都舍不得乱花呀。那你这些个名牌我都之前买的。哦，又过段时间，哎呀，陈郎跟晶晶说可了不得了。我的外婆呀，贪老人家在澎湖湾呐。哦，他去台湾了，不是啊，他老人家湾回去了，嗨，去世了，对，去世了，好难受啊。哦，那你看这你看我这我得发送啊。又过段时间，哎呀，我的娘亲呐，老娘啊，他入狱了。哎，他干什么坏事？不是，他那个入院了。哎呀，我都急坏了，都说错了，我嘴都瓢了，他生病入院了。又过段时间，哎呀，行，晶晶说你就直说怎么回事吧。我的爸爸，我的爹地，行，您就说您父亲，对，我的父亲，哎，也就是我的爸爸。你别解释，他怎么了？他打高楼之上，肉啪嚓啊！还好，他那个脚手架上摔下来，他受伤也，他也入院了。哦，这都需要钱呢。你看看我这创业艰难，行了。晶晶一想，得了，都是我的，咱就一家人好。里里外外的，我瞅瞅啊，陆陆续续的，呵，70万、80万，哎呀，好家伙，嘿，最后加在一块儿130多万，前前后后给过去了，就给这姓陈的。那位说，这晶晶姑娘，就这些年，这好点灯熬油的，这上班挣钱。上班族挣100多万，可不容易，可说呢。给了之后，这时候晶晶才意识到这不对吧？不是，你说我给你这钱是咱俩谈恋爱，但是我这钱你该还你得还啊，还？呵呵，没有，没有啊，没有。 这姓陈的说了，好，圆和脸他一妈长和脸，嘿，你要是再逼我，我可就要自杀了。哎呀，晶晶这时候才意识到不对了，报警，警察把这姓陈的找着。这位啊，结婚生子，哎，而且个人条件一般，什么家族产业，什么公司啊，什么有车有房啊，这都瞎说八道，都是没有的。哎，他对这晶晶就是一个字儿，骗呐！呵，哎呀，晶晶这亏吃的，这是一个太深刻的教训呐。得了，不多聊，感谢各位，接茬来听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和新闻天天谈。 Histoire d'amour, je voudrais la vivre encore une fois.